一天，你温柔诉说着谎言，你却在黑暗中无辜地哭泣彻夜里面，抬头望着阴霾的天，你却不在我的身边，记忆里所有风景都变得那么黯淡，把头靠在我的枕边，我却做了一个噩梦，梦见你离开不再存在我的身边，也许我们不该遇见，你也就不会出现在那花店。世界为你还是沉了。